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00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维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每年的10月都是中国全国敬老月，今年的99重阳节，北京各地呢举行了多项活动，共同在全社会营造一个尊老敬老爱老的社会氛围。今天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我们的多国养老面面观这个系列连线，今天呢将视线转向日本。众所周知，日本的老龄化程度呢在全球居前几位，那么快速的老龄化也使得日本社会呢从很早就开始探索一套力求健全的养老体系。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来关注日本的相关情况。好了，欢迎您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连线在日本东京的华文媒体中文导报记者杜海玲，请他介绍一下日本当下的老龄化状况以及日本社会运行多年的养老体系是怎样的。 现在有27.7%以上都是老人。2017年10月的日本总人口是1亿2000多万，然后他这个老人的人口是3515万，占了总人口的就接近30%，而且还将不断的发展下去。到了2065年，2.6个人里头就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的，1/4，就是4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75岁以上的。 那么目前哈，日本的这个传统的养老体系运行的怎么样？ 其实跟这个中国比较接近的，都是三世同堂这样，有爷爷奶奶然后同住，就爸爸妈妈照顾爷爷奶这样的情况比较多。但是随这些年是越来越少了，基本都是那个老人自己居住或者是送进养老院。在日本养老院是非常普遍的，比起中国来说。据我所知，比如说我自己的婆婆进养老院啊，其实她就是排队排了好几年的。有很多老人院其实是一直存在这个人手不足的问题，因为日本它本身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它因为这个劳工问题迫在眉睫，所以它现在也开始吸引外来的一些劳动力。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女性护理员、男性护理员，他都在吸收，帮他们培训，然后希望他们能够留在日本工作。现在而且日本一些养老院的岗位上已经有这些就是外籍工作人员的身影。 养老院哈，既有政府办的，是不是也有一些完全是社会资本来办的？进养老院对于老人们来说，这个价格的承受能力是怎么样的？ 一般来说，就是公立的是比较便宜的，婆婆她是一个月是8万日元，4-5千样子吧。 每月4-5千元， 普通的就是普通老百姓进的这种。你在网上有一些如果进不去，觉得要排队等很久，或者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富裕的家庭呢，他首先就会找那种。日本叫这个有料，就是那个付费的那个养老院，这些呢就价格真是参差不齐的，有的豪华版就让你一直像在5星级酒店里一样，它有一个首次费用大概是4-5千万日元吧，多少200万人民币以上的，这是初次费用。进去之后每个月再支付那个房间费、伙食费，这样可以一直到你这个终老。 日本这样一个老龄化，这个可以说是居这个全球之首的这样一个国家了哈。那么老人们的养老问题有没有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和安置呢？ 应该说，日本还是做的现在还是可以的。 在比较早期是好，大概有十几二十年前，日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公司工作的人要交这个健康保险什么的，到了40岁他就强制性的让你加入这个护理保险，就是你从一个人从40岁开始每个月就要向国家缴纳一笔这个保险费用，这些费用就是被用来做和这个你以后退休金是不同的一个作用，仅仅是用于这个以后老了这个国家什么要护理你的费用。 日本现在目前这个养老运转的模式哈，您给打多少分？ 从我看来，日本这个模式我觉得是能够有七八十分，还是比较合理的。比如说它是根据老人的各种身体健康的程度，还挺健康的时候，它就有一些服务叫那个 day service，就是你可以早上把老人，他有车子来接老人送去一个地方，有人带他们吃饭，有人带他们活动，然后到了傍晚再送回来，就像托儿所， 日托中心， 其实是托日托，对对，日托中心，它是一步一步这样来的。然后加上你在家里受到照顾，然后觉得家里人觉得承担不起了，那你可以尽量早一点去提交这个申请，去等排队入住这个老人院。它一步一步还是循序渐进的，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会是说让你就是突然措手不及那样。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近日美国的焦点话题呢，就是备受瞩目的哈佛大学招生歧视亚裔案在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开审了。美国有一个大学生公平录取组织，他的主席爱德华·布鲁姆称，哈佛大学非法参与了种族平衡活动，人为的去限制该校亚裔学生数量，使得亚裔美国人入学人数保持或是低于 20%。对于这个指控，该校的律师反驳说，他的数据是完全基于严重篡改的数据以及谩骂和影射。他还表示，学生的种族绝不是他被录取或是被拒绝的原因。这个审判预计要持续3个星期，最终是由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巴勒斯做出裁决。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情况。 庭审还没开始，便有亚裔民众来到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外静默抗议。克里斯特尔说，他是特意横跨美国赶来支持审查哈佛的。 Six of us came all the way from California. We're not against that. Someone should not be providing their racial information, but how is that going to be used is a big question. 预计整个案件的审理将持续3周左右时间，而路透社有分析指出，这次的哈佛大学涉嫌歧视亚裔学生案很有可能最终会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来做出裁决，而眼下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中，保守派人士占据优势，这也就意味着最高法院很有可能会借此案为美国高校种族多元化招生设置障碍。状告哈佛大学的维权组织公平录取学生组织4年前提起诉讼时指出，哈佛大学倾向于录取白人、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学生，却把学业成绩好、更符合条件的亚裔学生拒之门外，导致亚裔学生的录取率最低。今年6月，这个组织又向法院递交调查报告，分析对照了2010年至2015年间哈佛大学的申请和录取材料，曝光哈佛大学种族歧视的惊人程度。这份报告指出，在招生过程中，由40人组成的哈佛招生委员会会按照课业成绩、课外活动、体育特长和个人特质这4项分别给报考的学生打分，然后再打一个综合分数。其中在个人特质这个非常具有主观色彩的评分项里，亚裔学生的得分最低。而根据哈佛大学2013年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如果正常评估亚裔学生的课业成绩，再加上课外活动、家族成员是哈佛毕业生等加分项，亚裔学生在哈佛录取新生中的比例应该达到26%，但哈佛大学却悄悄地把这份文件藏了起来。哈佛校方辩解称，他们的招生政策符合美国最高法院过去做出的裁决先例，也就是高校可以把种族作为招生的考量因素，以保证校园的种族多元性。除了哈佛大学的这起案子，目前另一所常春藤名校美国耶鲁大学也在因为涉嫌歧视亚裔学生而接受美国司法部的调查，耶鲁大学同样是否认这样的指控。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韩国。说起赴韩医疗，很多人脑海中会立刻浮现出韩国的整形手术。做整形手术，韩国是全球闻名，医生技术成熟，价格呢也比较实惠。正因为如此，像日本、中国都有不少人前往韩国寻求整形手术。最近，来自韩国保健福祉部的一份统计显示，在2017年有近5万外国人赴韩国专门是做整形手术的。2017年在韩外国人的整形费用高达13亿元人民币这样一个产值。好了，下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据韩国保健福祉部提交的吸引外国患者项目现状资料显示，2017年韩国医院共接收外国患者397882人，其中整形患者达48849人。2017年外国人在韩的医疗花费达6399亿韩元。2017年外国人在韩的整形医疗费用为2150亿韩元，约合13亿元人民币，是2012年的四倍，占外国人医疗花费总额的33.6%。另据统计，外国患者在韩整形的人均花费为440万韩元，约合3万元人民币。整形外科的各项手术费用中，颌面矫正手术费用最高，平均需要1715万韩元，约合10万元人民币。之后依次是脸部轮廓手术、鼻子整形手术、脱发治疗和双眼皮手术。除此之外，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前往韩国进行美容整形的日本人在去年大幅度增加，达到了6000人，这一数字是9年前的近20倍。报道称，日韩两国的地理距离近，韩国整容手术费便宜，以及韩流偶像受追捧，被认为是赴韩整形日本人数量激增的原因。 现在做整形外科手术手段越来越丰富，一些程序呢也不断的在简化，技术越来越成熟，做个整形似乎不是什么难事儿了，尤其是一些微整形。也正因为如此，如今在网上呢有一种网红脸，可以说这些面孔几乎是千篇一律雕刻出来的，比如双眼皮儿、尖鼻子、尖下巴等等。尤其是一些未成年少女深受各种偶像的影响，更对这类的微整形手术呢产生一种向往之情，觉得自己这儿长得不合适，那儿长得不合适。在美国去年就有22万例针对未成年人所做的整形手术。那么美国有法律就严格的规定，未成年人如果做整形手术的话，是必须要经过家长或是监护人的签字陪同方可进行。当然有些整形术呢不一定是追求更美的外观，而是必须接受的一些医疗的修护。好，我们去了解一下美国相关的政策。 艾迪·戴波是名中学生，最近学校里的同学们经常议论美容整形的事情，这让他也动了心。与班里很多同学一样，艾迪·戴波一直想通过整容让自己更美，但也毫不例外地遇到了来自父母的阻力。 A lot of girls these days are getting plastic surgery because they feel that they don't fit in with the beauty standards and society is just putting so much pressure on them to fit into one moldI think they're very against plastic surgery. I don't think they want me or my other family members to get plastic surgery. 2017年在美国发生的1750多万例整形治疗中，有 22.9 万例是针对13到19岁年龄的青少年，占总数的 1.3% 左右。这其中既有手术整形，也有以注射形式为主的美容整形。而根据美国的法律，没有家长的同意，医生是不得给未成年人做整形手术的。华人医生刘汉平在芝加哥行医20多年，做过大量美容手术，但接受手术的未成年人屈指可数。 在美国这给未成年人治疗，包括做整形、美容，包括开药，这都属于治疗。那么一定要有一个家长或者是叫做法定的监护人，叫做 guardian， 他要陪同来才能做，监护人或者家长要签字的。 对此，同样在美国行医多年的米歇尔·罗顿医生认为，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确保未成年人能健康成长，不会一时冲动草率行事。 And it's important to find a plastic surgeon that understands teenagers and children, because certain parts of the body aren't even finished developing. We want to wait, for example, to do a rhinoplasty or a nose job until 15 or 16 years old, because before then the nose is still growing and changing. 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201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其中有一位得主呢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教授，今年59岁的唐纳斯特里克兰，她成为了全球第三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女性。说起科学家，尤其是顶级的科学家，人们脑海中会立刻浮现出一个勤奋刻苦又自律的形象。那么唐纳斯特克里兰怎么样呢？获奖之后，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不是说自己是多么的刻苦，多么的以实验室为家，而是说自己多么开心，多么享受自己的这份工作。正是因为有了特殊的热爱，才使他在科学之路上越走越远。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对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新得主斯特里克兰的专访。 10月2号大清早刚过5点，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斯特里克兰教授一家就被电话铃声吵醒了。他事后告诉记者说，电话来自瑞典，对方请他稍等一下，不要挂断。睡得迷迷糊糊的斯特里克兰教授等了10几分钟，那个要求和他通话的人还是没有出现。他断定这是一个恶作剧，就把电话挂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那不是一个恶作剧。59岁的唐纳斯特里克兰和另外两位物理学家一起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第三个获得这个奖项的女性。 It's just a lot of fun. I was the kind of kid that liked to play with Legos. 但是斯特里克兰获奖以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总是说激光研究多么好玩，他的工作让他有多开心。 I have fun doing it. Now I've been told I use that word too much, but I don't know how else to say it. Like if my day is draining. 以至于有人好意劝他，为形象起见，不要老是这么形容他的工作。但是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不知道还能怎么说。他就是干得开心吗？进了实验室他就高兴，被别的事情拖住了去不了，就觉得耽误了时间。他回忆说，他第一次进博士导师穆鲁的实验室，看到红绿相应的激光就想，我的天哪，这简直就是一棵圣诞树，在这种地方工作多有意思啊。他说，别人做研究有科学方面的重要理由，我自己只是跟着感觉走。穆鲁也是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之一。斯特里克兰的丈夫道格·戴卡尔是一个电力工程师，他们有2个孩子。斯特里克兰说，他获奖以后，丈夫立刻就给一个美食专栏作者打电话，问他说，我老婆得诺贝尔奖了，我应该带她去哪里吃饭。斯特里克兰获奖以后，许多人注意到她竟然只是副教授，又因为她是女性，所以免不了联想到她是不是受了什么打压。但是当有记者问到这件事的时候，她马上替滑铁卢大学辩解，说这完全不是学校的错，她到现在还是副教授，只是因为她从来没有申请过正教授的职位。她的理论是，反正当了正教授也不见得涨工资，她不提出申请也不会被解雇，而她自称是一个懒人，只做自己喜欢做和值得做的事，填表格、给职称委员会准备材料，这些事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在居里夫人1903年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女性以后，过了整整60年才有第二位女性获奖，她是德裔美国人梅耶。斯特里克兰获奖和梅耶获奖又隔了55年，因此现在她被许多人当成女性打破性别樊篱、战胜偏见和压力的楷模。对此她直言不敢当，因为她完全不觉得自己经历过偏见和压力。当初选择专业的时候也没有想过性别差异。不过物理学领域女性不多确实是事实，她上大学的时候班里25个学生只有3个女生，她去参加国际讨论会，女用卫生间只有她一个人用。她颇有些得意地说，30个卫生间隔间任我挑选。 斯特里克兰在安大略省圭尔夫市出生和长大，他父亲是一个电力工程师，母亲是高中英语教师。他自谦自己没有音乐才华或者其他艺术才华，只有数学和物理学得好，做了理科生是因为没得挑选。为他和穆鲁赢得一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是他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和导师一起发明的周究脉冲放大技术，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其他高强度激光技术的问世打开了大门，30多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切割和精密手术。好，我们继续将视线停留在加拿大。加拿大明年将举行大选，眼下正是该国各省举行选举的时候。魁北克省是加拿大的法语省份，也是一个地位很独特的省份，因此这儿的每次省选总是格外的引人注目。就在10月7号举行的第42届魁北克省的省选，果然没有让围观者们失望，魁北克未来联盟领袖勒格获胜了。而勒格的竞选思想呢，就是要减少移民，并要求新移民掌握法语，认同主流社会价值观，并有雇主愿意雇佣。这份详尽的移民法案一出台就引发了关注和探讨。勒格在今年9月甚至还宣布，如果他当选之后，执政第一年就会把魁北克省每年的移民数量减少1/5，从现在的50,000人减少至40,000人。眼下他真的当选了，第一步他将做些什么呢？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吴威的介绍。 Alors, ça y est, Paris réussit complet à 20h34. Radio-Canada prévoit que le prochain gouvernement. 第42届魁北克省选果然没有让全国的围观者失望。自1966年以来，轮流执政的自由党和魁北克党惨败。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台在介绍他的主要竞选承诺的时候，第一项就是减少移民。不过，勒格本人在获胜次日发表讲话的时候宣布，他组建政府以后的三大工作重点是经济、教育和医疗。 I think he's learned from the election campaign that his stance on immigration probably will not. 一些分析人士预测，勒格的移民政策改革方案可能是空头支票。雷热民调公司副总裁布克认为，勒格在竞选过程当中发现，他的移民政策可能是行不通的，所以在他所有的竞选承诺中，关于移民这一部分，即使兑现的话，恐怕也会放在最后。不可说，勒格和他的候选人在竞选的最后两个星期实际上已经在回避移民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棘手。别看移民难民问题大家都关注，但是在魁北克省，如果选民认为你有不包容的嫌疑，他们就会离你而去。2014年省选的时候，魁北克党已经在价值观宪章上栽了跟头。这一次勒格提出对移民进行价值观测验等主张以后，一度也被自由党夺回一些选民。魁北克省虽然有权自主选择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但是家庭团聚移民和难民接收却是联邦政府的管辖范围，把被拒的移民难民申请人递解出境也是联邦机构加拿大边境服务署的事。 Je vous suggère, je vous prédis presque, que M. Legault va frapper un mur à Ottawa et qu'il va en être. 多伦多星报专栏作者埃贝尔预测说，如果勒格真的如他所承诺的那样去和联邦政府交涉移民问题，他肯定会碰一鼻子灰，而他会为此偷着乐，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把他无法兑现承诺算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账上了。勒格在他星期二的讲话中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他6年半以前创建魁北克联盟，目的就是要让魁北克省摆脱联邦派和独立派的两极分化，把魁北克人团结在一起。现在这个目的达到了。几乎所有的分析人士都同意，勒格的获胜是历史性的一刻。选民在自由党和魁北克党这两个老牌政党之外的第三种选择，意味着魁北克省政坛可以摆脱统独之争，回到惯常的左右之争了。不过责任报专栏记者大卫说，魁北克省社会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动荡，联邦派抛弃了一个中间偏右的联邦派政党魁北克自由党，选择了另一个中间偏右的联邦派政党魁北克未来联盟。虽然魁北克团结党仅比魁北克党多一席，